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台务啊，本身咧今日系出呢个中港车司机嘅，但系讲个台务变咗今日做大飞看天下跳两个节目跳一跳啦。第一，我哋个网页易买就已经推出咗噶啦，下个礼拜一正式上架。如果大家想你哋自己有个货品或者有门路想摆啲嘢上嚟咧，可以直接联络我哋巴打台。咁啊，咩都冇所谓嘅，因为咧系你哋自己操作嘅啫。咁我哋咧嚟到嘅时候商量嘅时候咧，我哋话俾你听点样摆上去，同埋货运点样寄。咁咧就我哋而家咧就未收差住嘅，咁可以当事业性质。如果大家系有啲产品啊，想揾人哋即系可以喺网上帮你有个平台卖咧，咁你可以联络我哋巴打台。咁咧费用咧我哋暂时系唔收差住嘅。咁你哋就系呢样嘢。咁台務第一，第二就係關於節目安排。咁咧其實咧新嘅節目表咧卒之咧就形成咗噶啦。咁咧如果有啲人或者因為我想做一個關於顏聯舞啊或者白韻琴嗰啲節目嘅，咁啊爭個女主持或者男主持啦，有興趣可以聯絡我哋嘅，但係要做直播。咁啊安排星期五、星期六晚嘅10:00打後。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聯絡我哋巴打台。第三就是那个上次讲的那个异空间，因为呢制作需时，本身呢就做了两条片的，但是呢我们打算呢就改改时间，就下个礼拜二四六每一日就播一条片。咁而呢讲书啊讲其他那些呢都会出的啦。咁下个礼拜应该所有的节目呢11月头呢就全线呢就已经上晒架的啦，在第一个礼拜里面。咁再加上呢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我想找一些資料搜集的節目，即是資料性多一點的，即是不要賣經歷，因為我們的台呢有我和老三呢就全部都是經歷節目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可以聯絡我們，也都可以擺一些貨呢過來。第四還有一件事呢，就是我們呢二拍的飲食廣告呢，我哋咧就做埋今个月咧就完咗噶啦，咁咧应该就8条片嘅，咁啊出咗去。咁如果大家想做宣传啊，做成咧可以联络我哋。咁我哋有一个低嘅消费制，亦都嗰个收费表咧都出咗网页、Facebook、Apps， 跟住加呢个拍片。亦介紹，亦都推出埋，即係嗰個喺我哋巴打台咧，你剔嘅節目嚇，邊個節目你係啱你嗰個產品嘅風格定係全剔都得，咁咧就正常咧咁出去噶啦。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咁可以聯絡我哋嚇巴打台。咁我係大肥啦嚇，都應該認得噶啦。咁而四小寶呢啲健康產品咧，我哋徵求分銷。如果大家賣開啲健康食品，或者你本身好似啲美容院係做健康嘅，可以聯絡我哋嘅，我哋會俾好多嘅資料提供俾你，同埋俾啲 backup 你哋。我哋而家係徵求緊分銷嘅，咁我哋俾個優惠啦，希望做到各區都有一間啦。 咁如果因为咧，即使吓客路嘅嘢，咁啊，如果要网台同我卖，咁冇理由成日走嚟网台卖，或者 PayPal 嘅，譬如好似我马鞍山有啲客嘅，咁佢落你嗰度攞货，咁你收钱同我计数就得啦。咁我哋咧呢几样嘢咧，就十一月份正式推行做呢一节嘅节目，就系、是、希望大家啊就多啲支持一下啦吓。咁啊，因为咧就而家咧就啊我。我老闆肥啤馬士，咁我咧就只不過就話啊公開呼籲嘅啫。咁佢哋咧後期製作啊各樣嘢，團隊都齊曬人噶啦。其實請齊咗人。咁如果大家真係可以覺得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哋巴打台。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